在真实的空间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当你在外面，羞怯的脸带有一点震惊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，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，分散渐渐的注意，早晨回报的更紧，这夜晚留不住还来不来得及，想不回到过去，时间不

界的月光，也盼望有满天的星星点缀。再倔强的一颗心，也想有被驯服的机会。如果星星问我哪颗最美，要送我永远的光芒去追随。相信我的感觉，你上眼探索思念你所在的范围。如果星星问你谁最珍贵，让你选择了就永远不后悔。爱从不轻易给，别反反复复，让我继续憧憬爱情。如果星星问我哪颗最美，要送我永远的光。